在这里呢，首先呢要谢谢我们的 Dr. 关啊，还有这里陈牧师这里的领袖，邀请我来到你们的教会，非常的喜乐，今天能够来到你们的教会哈。来到了这个呢，哇，很舒服嘞，它的那个的四季都很美，看到都很舒服哈，这种的感觉哈，感谢主哈，这个就是神给你们的恩赐啦。好，所以今天晚上要跟我们分享一个的信息，讲到我们如何开始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知道呢，神告诉我们什么啊？讲到我们信神的人呢，他是会给我们生命，并且给到更丰盛的一个生命。我们如何可以有一个丰盛的一个的生命？我非常的感谢主呢。其实我自己本身呢，我是一个的会计师，以前是一个的会计师，但是呢，已经离开了那个的行业，我看都有接近，现在应该是有12年了，应该是有12年了。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会问我，他讲到你有没有后悔过不做会计师，然后呢，现在去做牧师？因为我会想到什么呢？会计师可以赚很多钱嘛，哈，很多人就讲到做会计师是很简单的，就是签那个名这样子啊，就拿钱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啦。人说是签名就拿钱，哇，有这样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要做了哈。但是呢，不是这样子的啦哈。但是呢，还是讲到，如果你是一个的会计师的话，你就赚到很多的钱。所以现在呢，我就做了牧师，所以现在他就会好奇，他就会问，讲到哎，你会计师不做，现在你做牧师。你有后悔过吗？你有后悔过吗？但是我要很坦白的告诉你们，我没有后悔过，反而我非常的感谢主呢。今天我是一位牧师，为什么？因为这12年我所经历到的事情，我所经历到的神，是如果我是一个的会计是经历不到的，是我经历不到的。当然神呼给每一个人的呼召都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全职的，但是在我的生命里面，神是呼召我进入这个全职。好，今天呢要跟我们分享到怎么样我们开始有这个丰盛的生命。虽然我是个牧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呢，神都很祝福我，我能够感受到，我也能够享受到这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这丰盛的生命呢？今天我们就会分享这一点了。让我们来做一个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在这个时刻，圣灵啊，求你来恩膏我，让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你而来。主啊，让弟兄姐妹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也被挑旺起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个的时间都交托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们。所以呢，我就要用这个的字 start 这个的英文字 start。所以我们就用第一个呢，就是 S。那 S 代表什么呢？那 S 呢，就说 stop making excuses. If you want to have an abundant life, you have got to stop making excuses. 意思是说呢，如果我们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话，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话呢，我们要停止给我们借口，停止给我们一个的借口。好，很多人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呢，他们都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的。哎呀，你知道吗？今天我失败是因为我的爸爸没有好好的把我养起来。哎呀，今天我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有学问。哎呀，今天我不可以这样子是因为没有人帮助我，就给自己了很多很多的借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人可以伤害我们，人可以批评我们，人可以不相信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有什么自由权的，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回应。弟兄姊妹，不管人是怎么样对我们，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有自由的选择。我可以选择我要怎么样的回应的，我可以选择我要怎么样的回应的。所以最近我就读了有一个见证，讲到有这个的女孩子。那这个的女孩子呢，她是在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的家庭背景成长的。然后她的爸爸呢是一个的吸毒者来的，其实在他的家庭里面，他们很多的成员都是吸毒者来的，所以呢，他自己本身呢也染上了这一个的习惯，他也是一个的吸毒者来的。所以起初的时候，他不知道，在基督里他是自由的，他一直的想到，因为我的背景不好，所以呢就引起我现在这个的情况。然后这个的女孩子呢，18岁的时候就结婚了，然后还没有结婚之前都怀孕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一下， 他就非常的不高兴，因为遇到很多不快乐的事情。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人就开始了传福音给他，那这个人听到这福音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好奇心，难道真的吗？我可以有这个丰盛的生命吗？真的吗？真的是真的吗？所以他就去了教会。当他去教会的时候，他就认识了这位主耶稣。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他想，哇，一切都变成新的。然后当他在看圣经的时候，知道，哇，在基督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不再被这个罪捆绑着我们啊。就想，哎呀，我是自由的，我是可以的，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我凡事都能做，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他就开始的明白这一点。当他开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因为他还年轻，第一件事他想到要做的是什么啊？他想到，好了，我要去读书。哎呀，弟兄姐妹，他要去读书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要念中学的话，人家十多岁青少年去读的嘛，这个人已经二十多岁了，现在讲我要去读书。所以起初的时候很多人取笑他，他的亲戚全部都笑他，哎呀，这个人你看那二十多岁了，他做了妈妈，现在他讲他要去读书。但是这个人呢，他还是坚持下去，他去读书，他真的是念完了。读完了过后还没有关系，他讲到我现在要上大学。但是呢，在他的家庭的背景里面呢，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的哦，在家里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的。他讲我要读大学，所以他就去读大学。当他读大学的时候，他毕业哦，他毕业哦，哇，在他的家庭里面，他就是那第一位哦，就是他就是那第一位呢，就从大学毕业的。然后还没有关系，当他从大学毕业了过后，他就做了一个的教授，在那里一直的教书。然后他讲到，我现在要继续的读我的博士学位。读了几年过后，这个的女生她也拿到她的博士学位。好，弟兄姐妹，今天这个的女生她能够拿到，这个的妇女她可以拿到这个的博士学位，为什么？是因为她停止给自己借口了。他不再讲，哎呀，你知道吗？我今天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的爸爸；我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哎呀，我没有钱；我现在有这个的情况，是因为没有人帮助我。他没有给自己借口了，再觉得在基督里我是自由的，不管人怎么对我怎么样，但是我还是能够自由的来做我的选择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那个妇女她所做到的。那因为她做到这样子，你知道吗？接下来她的孩子。每一个他的孩子哦，每一个呢都上大学，每一个都上大学。为什么？是因为他做出这个的决定。你要一个丰盛的生命吗？弟兄姐妹，我们就停止给我们借口了，不要再给借口了。我们知道我们耶稣是能够帮助我们的，阿们。好，那第二个就是 T 又是什么啊？那 T 呢就是 take an inventory of my life， 意思是说我们要评估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生命然后来评估一下。好，我们来看圣经哦，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三章第四节，好，有一个人可以帮我读经文吗？啊，第三章第四节，谢谢，谢谢。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节，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对吧？ 阿门啊，听下来。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的保罗就对他们说，你们经历到那么的受苦是突然的吗？你就把你们的精力全部都浪费掉吗？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他要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他讲从我们的经历里面，从我们的痛苦里面，我们可以学到 功课的，一定有功课在里面的。有时候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因为神要磨凿我们，神要使用我们在这一方面改次来帮助那一些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人。弟兄姊妹，神都能够用很多的经历来磨凿我们的，他可以用我们自己的那种的经历，有时候还会用我们工作的经历，有时候是我们读书的经历，有时候是我们属灵的经历，有时候呢是一场非常痛苦的一些的经历来的。不管是什么经历都好，但是我告诉你呢，神能够用我们的经历来帮助那一些有需要的人。那我麻泊的教会呢，麻泊的教会呢，现在其实我们的聚会呢也是在星期六晚上的。那现在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有一个的布道会，我们有一个的布道会。那这个的布道会呢，是有一个叫 Pastor Francis 的。那 Pastor Francis 他以前是什么？我告诉你 ，Pastor Francis 以前他是大哥大来的，大哥大来的。哎呀，就是做歹楼的，在他的下面很多的马宅的那种的。他以前是开 night club 的，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就在那边打 keyboard 的时候，太太去唱歌。为什么他会打 keyboard 呢？因为那时候他要追他的太太。看到哇，这个唱歌的很美哦，哇，他也去学打那个 keyboard， 所以就这样子了，他就打那个 keyboard， 然后开了 night club。但是今天这个人他信了耶稣哦，他信了耶稣哦，所以你讲他以前的那种的生活怎么样啊？已经把他丢在后面了。但是现在他以前他所经历的，他就用那一些的经历来帮助那一些的人啊。明白吗？他就用那种的经历来帮助那一些人，就帮助那一些大哥大啊，那一些啊，我们看到我就不可能给信主的了。你看那主张了，哎呀，他就带这样子的人来信主了。所以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哈，他每次是在穿衣服的时候呢，都穿到每次都是盖到完的那一种。所以我的太太就很好奇，就问他，他讲，哎呀，以为哈，因为晒嘛，不要晒到黑还是什么，所以穿衣服的时候穿到长长这样子的。他讲，哎，今天是晚上嘞，晚上你还穿到这样子哦。然后呢，他讲我不是因为要穿到这样，然后他就开我太太看了看，你看我的手全部画到这样子，他讲你想怎么样给人家看？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教会也有跳童的哇，跳童的哇，今天是信耶稣的。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有那一些是庙的主席来的。庙的主席，哎呀，我告诉你哦，庙的主席容易信耶稣吗？看起来不可能啊，这样的人怎样信耶稣？他不是一间的庙的主席耶，一百间庙的主席哦。今天他是信耶稣的，今天他是信耶稣的，来教会的，每一个礼拜都来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些人他们就用什么？他们用他们的经历来分享给人家听，告诉他们以前的生活是怎么样，但是现在认识了耶稣过后，我的生活已经是不一样了。然后跟那个 Pastor Francis 一起来的叫阿亨弟兄，那个阿亨弟兄今天晚上也是在我们的教会会讲见证。他又是谁啊？他的太太就有忧郁症 Depression，太太有忧郁症，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十年没有办法好过来，你知道吗？他自己本身也开了一间庙，他庙的嘞。但是 Pastor Francis 就是这样子帮助他们，他用他的经历来帮助他们。 Pastor Francis 以前他的太太也有忧郁症，但是好了，所以现在他就帮助这个阿亨夫妇，所以他的太太也好了。然后那个阿亨弟兄哦，哇，也信了耶稣，现在就去很多很多的地方一直的传福音啊！其实你可以邀请他们来，我跟你讲，真正一起棒，真的一起棒！哇，你们来做布道会，我告诉你，哎，开庙的哦，弟兄姐妹，开庙的嘞，拆偶像我们有去拆过，但是我们也打破那个庙都有啊。这些都是真实的，非常真实的一些，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的经历。用这个的经历来帮助人。那在世界大战第二大战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人，他的名叫 Corey Ten Boom。 那一些读英文书的可能你就听过这个人哈。那这个人他是谁呢？他就是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就被抓到一个兵营去， 他的父母亲呢也被抓到那个的病因里面去，那父母亲在里面就死了，然后他和他的妹妹在里面一直的被虐待在那里，然后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当那个大战一结束了过后，他们就被释放出来了。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一个人在里面一直的被虐待这样子，当他一出来的时候心里面怎么样，很多的仇恨，对不对？哎呀，这些人你看他这样的对我，哎呀，这些人你看他们这样的对我，他们就有很多的仇恨在里面，所以很多的伤痕，哇，所以就是这样子出来的了，很多的苦毒，很多的不饶恕。但是因为这个人他是认识耶稣的，他就知道，哎呀，信耶稣的就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有不饶恕，不可以有一种苦毒的心，所以要饶恕人。所以他就开始在那边哇一直的流泪祷告，流泪祷告，因为要饶恕人嘛。到最后的时候他做到了，做到的时候怎么样啊，他就去帮助人，一直的去教会很多个人，哎呀，我怎么样的，我遇到什么，我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现在我胜过了，我胜过了。然后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当他在做的时候，突然间他就想到有一个人，哎呀，当他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他就不能够饶恕。很多人他都可以饶恕，但是这一个呢，他好几个晚上不能够睡，他在想说，哎呦，这个我做不到。所以有一天他就找他的牧师，他就问他的牧师，讲牧师，他讲我已经饶恕了很多的人，他讲每一个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呢，他讲我实在做不到，我没有这个的力量，所以我应该要如何，应该要怎么样的做。他的牧师就跟他讲什么呢，他的牧师，因为那时候呢你要知道，当他们要去教会的时候呢，他们会拉那个的钟，你知道吗，一个的表，拉那个钟的时候，那钟一响的时候，哦，时间去教会了，时间去教会了。所以那个的牧师就指，你看，你看那个人，像每一次当有人要去教会的时候，他就会拉那个的钟给他知道，哎，去教会的时候了。当那个人把他的手放下那个绳子的时候，他讲那个的钟还会响吗？那个牧师讲还是会响的，但是当他手一放那个绳子了过后，那个的钟就慢慢会停啊，慢慢就会停。所以他就跟他讲，他讲当你做这个的决定去饶恕人的时候，起初的时候你想到这个人还会痛吗？还是会的，但是因为你愿意放手的时候呢，有一天那个的痛会不见的，有一天你可以完全的饶恕这个人。重点是什么？你有没有放下那个的绳子？那个的绳子你要放，如果那个绳子你是抓住的话呢，我告诉你，你永远还会听到那个的钟的声音的。重点是你要放手，当你一放手的时候，你就有这个的自由了。还会痛吗？还会的，但是它会停止的。所以今天你有什么一些很痛的经历啊，今天你有没有一些很痛苦的经历啊，用这些的经历来帮助这些的人，不要一直的看到自己是一个的受害者，但是要开始的看到自己是一个得胜者。 Amen， 你一定要开始看到自己是一个的得胜者。弟兄姊妹，如果我要给我自己很多的借口，如果我要看到我的这些的经历的话呢，我告诉你，我也没有什么好的经历。我的爸爸呢，我的爸爸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爸爸来的，即使他是一个英文讲是 absentee father 的，意思是说每次都没有在家的，就好像有爸爸好像没有爸爸一样的，每一次都是没有在家的。所以我可以给我自己很多的借口。然后我的妈妈呢，我的妈妈，我15岁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我很爱我的妈妈，15岁妈妈不在了怎么办？爸爸时常都不在家的。然后如果我给我自己借口的话，我告诉你，我可以给我自己很多的借口。我可以讲啊，因为我的家庭的背景，因为是这样子，因为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是这样子的啦，我就是一个的什么，我也是大哥大。哎呀，今天我是这样子是因为什么，哎呀， 我做这些的这些不利没这个错的事情是什么，是因为我的背景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我听过很多人他们都会这样子，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些的经历神要用来磨造我们，当我们胜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来帮助其他的人。就好像今天神用这个 Pastor Francis 在我们的教会来帮助很多的人，其实他带领的人不少， 带领的人不少。今天他带领新主的人呢，都是一般，他们就是赌博，然后欠阿龙欠很多钱，然后呢现在就要跑路，他就是帮助这样子的人。啊，这些人呢，今天他们都很爱主，生命也改变了，生命也改变了。有时候我们就以为哈那一些染上这些赌博的问题都是那些很穷的人哈，我告诉你不是嘞，不是。染上这些赌博的人，欠阿龙的人哦，一些是会计师来的嘞，哈哈，啊，一些是律师来的嘞，一些是经理来的嘞，一些是百万富翁来的嘞。弟兄姊妹，我们就以为是很穷的人才会这样子，不是，不是。但是感谢主，今天他们的生命也改变了，所以呢，他也能够用他们的经历来帮助到人。好， A 是什么？ A 是 act in faith，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行动， act in faith， 就是要有行动，要有信心，然后一定要有行动。 OK，好，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父神，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Amen。如果我们信得着的话，我们就必得着。那我们最重要的呢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些人哈，我们就是因为起初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是很大的。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呢，我们觉得，哎呀，你知道吗？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一祷告的时候，哇，应允了，祷告了就应允了。但是信主比较久了过后呢，好像比较慢了一点点这样子哈。但是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哈，神没有忘记啊。只要我们有信心的话呢，我告诉你，神必定会做给我们的。神必定会做给我们的，我可以告诉你这样子，为什么？是因为神对我非常非常的好，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子好，还是这样子的好啊！因为什么？因为我对他有信心，你知道吗？以前哈，当我要进入全职做牧师的时候，我是会计师嘛，对不对哈？跟你们讲过，我是会计师嘛。当我要做全职的时候，进入做牧师的时候，你懂我的爸爸跟我讲什么吗？你们广东话会听吗？啊，都会啊，你说爸爸跟我讲什么吗？你敢你做牧师啦，我知道你教会在哪里啊，我帮你教会烧了去啊。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的教会在哪里，你敢的话你就去做牧师啦，我就把那个的教会烧下来。这个就是我的爸爸所讲的话。那为什么爸爸会这样子讲呢？那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耶稣啊，他都是现在都是信耶稣的啦，现在是信耶稣的啦。那但是呢，我的爸爸他会讲这样子的话呢，是因为他就看到哇，做牧师的呢都很可怜的，很穷的，就好像做和尚这样子一样啊，有没有啊？做和尚就在那个山洞里面啊，没有的结婚啊，然后又哎呀，就很辛苦，就对了啦。跟这个世界隔绝啊，所以变成好像做和尚那样，他哪里要，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他不明白嘛，所以知道吗？我那时候呢，我起初的时候时间还没有到，我就没有进来全职。所以当我知道那个时间一到的时候，当我进入全职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跟我的爸爸讲，你知道吗？ 我没有跟我爸爸讲，那刚好那时候呢，我的爸爸的心脏是有一点的问题、哦、所以哇 lagi 不跟他讲那时候就在医院里面、哦、就做那个的 balloon， 所以我就没有也没有跟他讲啊，然后就我工作怎么样、啊嗯、工作都很好啊，但是没有跟他讲其实我已经换工了、哦、我已经现在呢不再做会计师了，已经做牧师了，都没有跟他讲。但是过了几个月过后，他从医院已经出来了，我就告诉我的爸爸，跟他讲，哎，爸爸，其实呢，现在我已经做牧师了，你知道吗？当我的爸爸跟我说什么？那时候当我进入全职的时候，我的爸爸就跟我讲，他讲，哎呀，儿子，其实，你都大了，他讲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喜欢。但是如果你不要做牧师，要做回去会计师也是可以的，你知道吗？啊，这个就是我的爸爸了哈。那但是呢我告诉你哈、哦、我进入全职到今天为止哈、哦、神都对我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是因为我有这个的信心，因为我相信神是爱，因为我相信哈、哦、这位神他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的。你知道吗哈、哦、以前我还没有进入全职之前，一直讲到要坐飞机去那个 Gold Coast Australia 的那个 Gold Coast， 那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呢？是因为以前、哦、当我结婚的时候就跟我太太讲过我们要去 Gold Coast， 但是没有做到，你知道吗？因为以前的飞机票都很贵，然后结婚的时候用了很多钱，所以变成到最后没有去到那个 Gold Coast， 只去那个 Fraser's Hill 而已，也不错啦。度蜜月最重要是我们两个人嘛，一起嘛，不是那个地方嘛。但是当然在心里面就在想到什么，还有一件还没有做到，我这个人生讲做啊，那一件还没有做到嘞。我非常的感谢主，我做会计师的时候都没有机会这样子去，反而当我做牧师的时候呢，哎呀，我跟我太太就去了澳洲 Gold Coast。 去哪里的时候，哇，车啊住啊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又认识了澳洲一个的牧师，就带我们去、Gold Coast 那里最好吃的地方，他都带我们去吃，非常非常的感谢。就不是去一次罢了，但是去了两次，去了两次。然后当我们有孩子了过后，我们的孩子就看到这些 Gold Coast 的照片，你知道吗？他看到哇，这个地方这样美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来的？我想这个是澳洲啊 Gold Coast 啊，他讲为什么没有带我们去的啊？我们要去，我们要去，你知道吗？就 我的太太就跟他们讲，你们要去啊，要去的话就祷告咯，你们祷告就可以去咯，你知道吗？去年啊，那个是去年，去年呢我们一家人、哦、我们又去 Gold Coast， 完全的免费嘞，我们就去就 Gold Coast 的那个的对面，然后呢吃啊全部都一级棒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告诉你、哦、然后有什么 park 啊什么 world 啊全部都有去玩到玩。那个我算算一下、哦、我告诉你、哦、那一趟我们一家人这样子去，最少最少要20千，最少，但是呢我们一分钱都不用出。你瞧我们的神好不好？很好，对不对？哎呀，然后还没有关系嘞，没有关系嘞。然后 我和太太和我们就一直想到去以色列、哦、今天我们有一个以色列人在这里、哦、from Israel right， 所以、so, 我们就是要去这个的以色列。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当我们想到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哇，一个人要去以色列的话要差不多9000多块10000呢，对不对？差不多这样多钱呢，所以我们就想到9000多块10000，所以如果是我跟我的太太一起去的话，两个人不是20千，就算我有这笔钱的话我都不舍得啊。我告诉你，想到20千的时候，哎呦，这个钱放在银行也是很好用嘞，还是不要用。但是我告诉你，神很好嘞，神很好。有一次就是有在去 BJ 的时候，我就安排到我跟这个的弟兄坐在一起，跟那个弟兄坐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弟兄就问我，他讲，哎，你有去这以色列吗？这一趟，我讲，没有啦，这次没有去啦，没有去。哦，没有去啊？哎，下一次你去啊？哦，下一次我去啊，然后下一次去啊，啊，去啊，去啊，去，你去。所以下一次真的，我就跟他讲，哦，下一次你叫我去，我真的要去了，我要报名哦。他讲啊，好啊，好啊，你去报名咯。然后他就跟我的太太和我付那个飞机票，付到完。所以我们就去，完全的免费到完了哈。所以就去了以色列过后，就买了一个那个 Star of David， 有没有 到 David， 因为我太太很喜欢那个链嘛，他就买了。买了过后不懂怎么样搞的，要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不见我。哎呦，我的太太就，我想，哎呀，那个我最喜欢的不见了。然后他就讲什么，可能神要我去躲一次啦。他就这样子讲，你知道吗？哎，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啊。今年我的太太又会再去以色列躲一次，还会去躲一次，也是免费的。这一次因为去年他去过了嘛，所以这一次他去是带队去的，哇，还带团呢，去那个的地方呢。所以你看，神好还是不好？很好，对不对？所以我在想，我讲，哎呦，主啊，好主，你就带我们一家人去，然后呢，以色列也去了，还有怎么样好呢？神还有什么你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惊讶，一些的 excitement 这样子？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样子？哎呀，今年的八月哈，今年的八月哈，今年的八月，你知道我和我的太太，我们结婚呢都有17年了，结婚17年了。今年我们会去哪里 honeymoon 呢？今年我们会去 Maldives， Maldives 是毛迪戴夫啊，就是一个岛啦，哈 ，Indian Ocean 的那个的岛啊。我告诉你，那个地方也是不便宜。哇，那个每个去度蜜月都想去那个地方，就是 David Beckham 啊那些呀、啊，哎呀，他们每个人去那边度蜜月的啦。哇，你知道吗？又是不用钱，完全的免费到完，弟兄姐妹。哈利路亚 ，Amen。那我讲这一些呢、哎、我告诉你、哦、你也不用派人去查我的教会的账了，我没有用教会的钱的。我是没有用教会的钱，这些都是不同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我也没有告诉他们讲到我要去这边啊去那边，没有，我们没完全的没有跟他们讲的，是他们主动的这样子。哎，牧师我们去这里要不要？哎，牧师今天我们去这里了好不好？就这样子一直的祝福我们。你讲我们的神好还是不好？很好，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信心。因为这么，因为我跟我自己讲过，我讲我们的神是一个丰盛的神来的，金和银都是他的，成为他的仆人，我们的神他一定会照顾。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做牧师一定是很穷的，没有，我没有这样子的思想。所以呢，因为我这样子的相信，就这样子的成就，明白吗？因为你这样子的相信，这样子的成就，今天你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呢、啊？如果你相信的神是丰盛的，我告诉你，你最丰盛。如果你想听，哎呀，神啊，神啊，我跟你讲哦，其实啊，神就是要我们受苦的，哇，你就很苦了。你要怎么样的相信？哎，弟兄姊妹，这个是真的。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很有钱的人？有没有亚伯拉罕有钱吗？有。你不要以为这些很属灵的人全部扑街的，我告诉你不是啊。亚伯拉罕是很有钱的。以前我的爸爸的想法就以为来教会的人就是那些有病痛啊没有钱没有盼望的人才来的，有钱的人不会来教会的，是没有盼望的人才需要一些的盼望，抓一些的东西真的来教会，都是软弱的人来的。今天我告诉你，在马波的教会，哇，很多个都是很有钱的，不乱乱的得罪他们分分钟，他们就是 你的儿子的老板来的。他们都是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所相信的神很重要。圣经里面亚伯拉罕非常的有钱，以撒非常的有钱，他的每一代约伯也是非常的有钱的，但是有没有一些什么都没有的是在旷野的？有没有？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因为他们这样子的相信，从埃及已经出来了，哎呀，主叫我们出来啊，就是要我们痛苦啦，就是要我们死在旷野啦，哎呀，他们这样子相信神讲好了，你就这样子相信是吗？好了，就这样子成就了。所以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好，第四啊，第四这一点呢也是跟第四点是有关的。第四就是 R 了哈， R 就是 refocus， 要调整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思想如何，我们的生活就会如何。 How you think will shape your life。今天你怎么样的想， 它会怎么样的影响你的生命。所以刚才我讲过，因为我成为牧师了过后，我这里讲到我走这个的道路呢，我不会痛、就是很痛苦的，我不会痛苦的。我讲完的神会照顾我，我非常的感谢在这十二年里面、神非常非常的照顾我们。我们不是追求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不要误解、虽然我跟你讲这些，但是这些都是 side 的。对我来讲，如果没有这一切都没有问题。我追求的是神，我相信我的神是一个丰盛的神。 OK， 我是把十字架放在第一的。好，所以我们的思想如何，我们的生命也会如何。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细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Amen。 我们的心要更新而变化，意思是说我们的思想很重要、那我们的母会呢就在马六甲、我们母会是在马六甲，然后呢现在其实我是在麻坡。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的分会，我去那边呢是开拓教会，所以现在麻坡的教会呢我们 要进入第五年了，今年就是我们的第五年。所以、在去年呢我就、其实好几年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一个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些打乐器的人，没有 musician、没有事情在我们的教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依赖马路甲的弟兄姐妹一直的下来麻坡来帮助我们在赞美敬拜。所以我就问我的传道，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兴起我们自己的人起来啊？他就跟我说，他讲其实是因为、没有老师，没有老师。那虽然我会弹，但是我都没有教他们了。为什么？是因为我已经离开了赞美敬拜团，我都离开了。那时候呢两年前呢离开了十年。我以前还没有做牧师之前呢，我是带领那个的赞美敬拜团的，但是呢一做牧师了过后呢就没有再动起来乐器了，已经没有了，没有再动了，所以也没有教他们。在我的思想里面我是想到什么，我想到我已经是一个古董了十年了嘛都没有动了，对不对？还要怎么样哦，我是古董了，我是属于在博物馆里面的。然后呢四十岁了还可以学什么新的东西、有英文有一句话讲到 It is hard to teach、old dog new tricks 有没有啊，都老了你还学什么啦，不可以了啦。那这个就是我的思想啊，虽然看起来不老、很年轻、但是我的思想就是这样子、以为四十岁没有了，没有了啦，现在是做其他的。四十岁不是没有用，但是是做其他的方面了。打音乐呢，这些都是年轻人的啦，年轻人才可以，我们不可以。那时候就我这样子的一个的思想。但是呢，去年年头的时候，我就遇到有一个牧师，还是沙巴的一个牧师来的，他是教钢琴的、然后呢，他是讲在一年半的时间，他能够教一个人会完全的会弹那个的钢琴。所以我听到这样子的时候非常的有兴趣，哇，一年半就可以了啊。他讲是啊，一年半就可以了。然后我就问他，这样你的学生是多少岁的、因为在我脑海里面一想到年轻人才可以学比较快嘛，对不对？老了还学什么了？所以就问他，你的学生是几岁啊？都是年轻的吗？他就跟我讲不是哦，他讲多数跟他学的、都是五十多岁的哦，六十多岁的哦，还有最老的那个七十多岁。哎呀，跟他学是一回事，对不对？很多人都爱学，每个人都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的，但是可以持守下去嘛，真的可以学会嘛，那个是另外一件事嘛，对不对？所以想啊，这样他们跟你学了过后有没有效果啊，他们真的会弹吗？他讲会哦，因为一年半过后他就会有一个毕业典礼，所以这些跟他学钢琴的人在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就要写歌唱歌还有弹琴。然后他讲这些都是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完全不懂音乐的人在台上写歌然后弹出来唱出来。哎呦，我听到这样子的时候突然间我想到完了，其实我很年轻啦其实我年轻啦，哪里会老、Robert、 所以我告诉你哈，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就改变我的思想啦。以前一直想到不可以，所以因为我想到不可以，就不可以咯。因为你是想到不可以嘛，就不可以咯。所以在我的教会三年都没有人可以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想到不可以嘛，就不可以咯。但是七年我就开始了改变我的思想了，我开始了改变我的思想。哎呀，其实是可以的，可以的。我就开始了自己又再次的动回去吉他那些的东西这样子，然后也开始的教他们，开始的教他们，知道吗？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非常的奇妙。我们的教会麻伯的教会呢，就是在七年开始，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赞美敬拜团。那个是去年开始嘞，为什么？我这个牧师改变我的思想，因为一直限制自己嘛，讲不可以嘛，就不可以咯。去年开始改变思想过，哎，他们就起来了，他们就起来了。所以非常的感谢主啊！现在啊，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赞美敬拜团，然后这个的七月份我还会带他们出去嘞。现在哇，我还跟他们讲，哎，我七月十三号的时候，我会在 Port Dickson 的一间教会那边讲道，然后呢，你们来带领敬拜团，你们也去，他们也去，啊，然后还没有关系嘞。现在还有一个在中国的也是跟我讲到什么，他讲哇，你们这样子哦，这个的团队哦，他讲我要安排一下，可以的话你也去中国那边教。喂，我也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哦，弟兄姐妹，没有想到是这样子哦。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的思想非常的限制我们啊，非常的限制我们。今天当我在谈的时候讲，哎呦，如果我没有改变我的思想的话，我就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需要改什么？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去改的？我们要有信心要去改。如果我们想到是不可能的，它就不可能了。如果我们想到是很难的，就很难。如果我们想到是不可以做得到的，就做不到的。如果我们一直的专注看到消极的，我告诉你，你永远都是消极的，没有一样会可以的。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他说什么呢？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Amen。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弟兄姐妹，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one who believesFor one who believes. 好，最后，那最后呢是什么？最后呢是 D 呢就是 trust God， 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知道吗？就是现在哦，现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就是在办一个的布道会，是我们的双亲节的布道会，所以我们就有讲员在哪里，然后呢，我们也预备啊一些的节目在教会，那但是呢，就是在星期三的早上。我们就有收到一封信，就是 DMB 给我们的。 DMB 那边就写了什么呢？讲刚好在那一个的地方呢，他们要做店，所以变成呢，他讲今天呢，在我们的教会呢，是从早上十点一直到晚上七点没有店。哎呀，今天我们要做布道会嘞，今天很多节目都预备了，讲员也请了，然后很多也会请他们的朋友来嘞，然后就收到这个 DMB 的信，话讲到早上十点到七点没有电了，这样他们讲彩排，这样讲做东西，对不对？所以我讲了，哎呀，看到这个的时候，刚好我们星期三的晚上是那个的祷告会，所以呢，就有两个青少年，一个就来，两牧师，双亲节是我们自己定的，对不对？是啊，这样可以不可以改期？一个就问我可以不可以改期，那不可以啊，因为我们都已经放了，已经邀请了朋友了， Facebook 全部都放了，讲员全部都请了， 不可以改那个日期。另外一个就走过来，牧师啊，这样我们有没有 backup plan？哈哈哈哈，这有一点的知识的人，他讲有没有 backup plan， 他讲我们换地方好不好，换地方好不好。我就跟他们两个讲，我讲不用了，什么都不用了，今天晚上是祷告会，我们祷告啦，祷告会就是要做什么，祷告，对不对？祷告交给谁？神。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就谁做？神做，就他做啊。所以我也没有讲到 backup plan， 我也没有预备 generator， 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当天的晚上我讲我们一起来祷告，就祷告啊。祷告的时候讲，主啊，你是得胜的主啊，这个的殿会有的，没有一件事能够拦阻你的工作的，今天的晚上是丰盛的一天来的。就这样子一直的祷告，讲到我们是得胜的。你知道吗？今天、哦、我的传道十二点多的时候，就中午的时候就到了教会，十二点多都已经有电了，有电到现在。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当你相信他的时候，我告诉你，他能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了，他就能做得到，他就能做得到。今天我们可以相信吗？今天我们可以相信吗？我告诉你，在我们的神、哦、没有一件事难的事。我非常的感谢主，在马博的教会今年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第五年、啊、当然每一个的教会都是不一样的、哦、我非常的感谢主。刚才 Dr. 冠就跟分享到你们教会的那一个的意向，就要在很多的地方就开拓、这样子的教会、哦、然后他们也有讲到他们要这个的社会的，哇，那个意向很大，我知道是非常大非常的棒的一个的意向，我一定会为你们这样子的祷告的。那我自己本身呢，我们开拓这个的教会在麻坡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们另外一个的意向。我们的意向呢，我们就在那里呢要建立一个刚强及模范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一直的、为那个教会的成长来祷告。因为当我还没有下去之前，就是我从马路甲下去麻坡之前，神一直的对我说什么呢？他讲你要去的这个的麻坡的教会呢，不是一个小的教会，他一直的这样子的来告诉我，讲不是一间小的教会。但是在、今年、哦、在今年，那我们的教会呢大概、在这四年多里面都成长到差不多180多个人，有时候接近200这样子、哦、180多个。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已经超过100人了，第二年的时候就超过150个人，第三年地方太小了，所以我们第三年的时候搬进去一个新的地方。所以你想想看，3年的时间、哦、所以那个旧的教会呢，有些人去到的时候，哎，还很新呢，但是搬了，第三年就搬了。然后搬进去那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人数就突破了、都接近180个人这样子了哈，就是第四年的时候。然后在今年头的时候、就发觉到什么呢？就发觉到有好几个家庭就、搬去另外一个的地方。所以在麻坡这个的地方，它的问题是什么？有一些呢他们的工作不稳定，所以变成呢有一些又去Johor 啊，然后有一些去吉隆坡啊，又去很多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学生呢又离开麻坡又去大学啊这样子啊，所以不可能老准他们不可以读大学一定要在麻坡，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要走嗨啊，感谢主祝福你们，神家给你们聪明智慧，去吧。所以就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变成了在今年、哦、差不多180多个人了嘞。突然间这个的家庭去这边，又回去古晋，等一下又有一班的是戒毒所的又搬去靠近东甲，又没有来教会了。哇，我跟你讲那时候话讲，哇，这样辛苦建立到180多个人，然后呢现在又哇这样多个人，最少20个嘞，最少20个嘞。不是因为教会不好，好像教会很好，讲牧师你都很棒，我知道我帮着你没有再也不有什么用啊，回去了，走了，对不对？但是呢我怎么样，我还是信靠主，我还是相信神所说的话。 他透过他的有一次讲言来到的时候，他的太太的师母就跟我讲什么，他讲他看到有一个的意象，第一个波浪差不多要结束了，但是他讲我看到有另外一个波浪再上来，这个第二个波浪呢比第一个还要大。我还记得这个的他所讲的这个的意象，所以呢我就跟他抓住，哇，这样子的相信，你知道吗？当我们不让这样子的事情影响我们的时候，当我这样子坚持下去，一直的还我们一直的做，不要管，不要看环境，一直的做，一直的信靠我们的神，一直的相信他。你知道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这几个月，现在是多少个人吗？现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已经突破了200个人，现在平均是230到240个人。现在230多个人，我今天呢会有更多的人。在麻坡240是算是最大的教会了，在麻坡，因为不是吉隆坡，不是新加坡嘞。但是现在我就跟他们讲，我们要创造历史。讲创造历史呢，我讲我们的教会呢，我们要突破300个人，在麻坡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虽然活水堂在麻坡已经有130年的历史，但是没有过300个人，没有。我跟他讲，我们一起的来创造这个的历史，我们一起的来做，我们一起的来相信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在看到这个的意象在成就的当中，在成就的当中，我相信在你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刚才Dr. Guan跟我分享的时候，意象非常非常的好，还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教会的，教会还是不够的，不要以为教会很多，还是不够的，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有，所以还讲到现在是这个是 Sermon Life Assembly、哦、还有很多的地方呢，每个地方的名字都放在前面就对了。Jeram Life Assembly， 等一下，新邦人 Life Assembly， 什么地方都需要啊！我告诉你啊，什么地方都需要。开始教会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信耶稣，这个的意向是好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不要看我们的环境，不要看环境。好，我讲这个最后，然后就结束了，知道吗？如果你问人的话，今年怎么样啊？会好吗？经济怎么样啊？我告诉你，还会跟你们讲什么？不好，对不对？很淡。哇，2014年，我跟你讲很惨哦。哇，不可以啊，做不到生意哦。现在很精啊，你知道吗？那时候新年哦，他们买那个八卦的时候呢，起初买的时候哇很贵，到最后的时候买一送一啊，在麻坡买一盒送你一盒啊，这个就是那个的市场啊。但是我告诉你，虽然这个的市场是这样子，我也是有看报纸的，我也是有看新闻的，或者说做牧师的不懂的啦，他们每天在那边祷告，哪里懂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我们懂的，我是会计师，尤其是读讲报告我最会的啦。但是我还是选择神所说的话，弟兄姐妹，我还相信神所说的话语。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就越做得越好啊。他们讲今年不好，很淡啊，他们开了一间的那一个可灯的那个的店哦，现在又开到另外一间呢，一个生意已经是很好了啊，已经很好了嘞，过100万的所赚的钱。但是去年开始，神祝福他们双倍嘞，弟兄姐妹，职场不好吗？真的是不好吗？有一个弟兄也是非常的爱主的，在今年他拿到一个 project， 他那个 project 也是过百万的，也是过百万的。他跟那个人讲，那个人要跟他做生意，但我没有这个的本钱，你去找别人。那个顾客都不要啊，他讲不要，我不要找别人，没有关系，我就是要你就对了。哎呀，做生意可以做到这样哦，我就是不要找别人，我就是要找你。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教会的，非常的蒙福在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一直的宣告， 我们一直的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就这样子的一直来带领我们，我们就进入这个丰盛的那个的生命。我还以为那些的青年、那些的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就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在麻坡。感谢主，他们也找到工作。那些的学生有一个Form 6、拿到成绩的时候全 A 到完，全部能拿到 A 到完。这些都是爱主的，因为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讲你要把主放在第一。读书重要吗？重要。神重要？神比读书还要重要。就是不是叫你不要读书，不是，但是要把神先放在第一，先来教会，先主日一定要来，不是考试就不来主日。有一些人主考试就不来主日，有没有搞错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考试的时候外面的人怎样做？带他的孩子去庙那边去拜一下咧。我们基督徒考试的时候在家，不要去。然后考不到的时候，那神哪里有好？神哪里有好？都没有祝福到。你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你把神放在第一的时候，我告诉你，每一样事情都会很顺利。那个姐妹，因为把神放在第一，她其实她都没有想到会考到这样好的成绩的，她就拿到全 A， 全部都是很高分的全 A。 另外一个也是在银行里面找到一份很好的一个工作，也是从大学毕业了。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人，我非常的感谢主，他们都很蒙福。因为到牧养那个教会的时候，我一直跟他们讲到，我们是蒙福的一群，我们是蒙福的一群。阿们。我相信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样的，神怎么样的对我们的教会好，神也一样的能够对你们这样的好。阿们。阿们。阿们。让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来，我们一起站立起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主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这个就是你的应许，主啊，你这样子说，我们就这样子的相信，我们也相信你做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这个时刻求你祝福你的百姓，祝福他们，让你的慈爱你的恩惠一直的随着他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